好，大家好，我是 Peter。 是，我是 Mr. Cha。 咁啊，上次呢就讲咗好多改造人啦，跟住就应该会讲一啲人形嘅 AI 机器嘅。不过呢其实就好多改造都未讲完㗎喎。有一啲有冇諗过一啲改造人呢，即係 cyborg 啦，即係有生物同埋机器嘅部分。如果那個腦不是來自人腦的呢，會不會有這樣的作品的呢？ 這個就這個萬能文化貓糧其中一個啦，就是很鬼搞笑的，就是那個科學家就走去弄了一個超高科技的機械人，就是因為 cyborg 啦，就準備放一個腦進去，不過跟著呢就說如果要做回人的 size 呢，用他們的科技呢是不能夠是留到足夠大的空間咧，擺到個人腦，於是咧佢就整個貓腦落去。 哇！如果唔係，就個頭好大噶嘛。 係啊，同埋最搞笑嗰啲錢邊度嚟嘅咧？係佢老婆間公司俾佢。 係冇錯啊，係即係佢哋啱啱嗌咗交啊嘛，老公婆就嗰時 係啦，因為佢個老婆就為咗間公司嘅發展，就諗住將嗰、那個即係個 cyborg 就賣俾呢一個軍隊嘅，咁所以咧。即係本來個老公係冇將個機人整到咁勁嘅，但係咧佢就話個老婆就偷偷地整咗好多軍事嘅科技落去，咁於是就變咗做呢個世界最強嘅 cyborg 啊咁樣。 啊，咁啊講翻先，你頭先話擺個貓咪嘅腦落去個機人嗰度，咦？咁會唔會嗰、那個即係女性機人會變到個白痴嘅咧？啊，乜嘢都唔識嘅咧？ 佢又唔係嘅，即係佢 supposing 都係有個電腦去做輔助嘅，即係啲貓唔識嗰啲嘢，即係對人嚟講係常識，啲貓唔識嗰啲嘢呢佢應該係有些少俾即係電腦輔助啦。咁所以但係呢佢又唔能夠完全 keep 到佢嗰個常識嘅，即係始終佢即係貓想做啲乜嘢同埋佢平時講嘢諗嘢嗰啲唔同㗎嘛，即係有時可能好即時性嘅反應要去救人，咁佢咪即刻衝咗去咁樣嗰啲咁嘅位置，但係佢又即係你講人嘅常識都好啊，你唔 expect 自己個身體突然間即係勁到係呢個全世界最勁嘅即係機械㗎嘛，即係佢連其他嗰啲專門軍事嘅機械人都打唔贏佢咁樣嗰啲呢，咁然後佢為咗衝出去可以乜鬼都撞冧曬嗰啲位，咁啊常識我相信冇乜用㗎啦已經。 哦，係我都有睇過下古漫畫，就講隻貓咪就對個男主角有好感咧，只不過係即係可能去救過佢啊咁樣啫。咁 係啊，佢本來想救佢嘅，但係即係救即係喺個車禍度救唔到，咁然後就臨死之前就攞咗個腦出嚟就搬咗落去咁咯。 咁所以佢最多一個女性嘅人咧，就純粹話其實都會黐埋個男主角身啊，或者舐下佢啊，做啲奇怪動作啊，係因為佢一隻貓。 係啦係啦，不過個似乎個智力方面就冇即係唔係貓咁低嘅，係聰明啲嘅。 哦，即係電腦輔助，其實即係嗰種嗰場其實你係個意識主義咗，即係話你會有嗰種貓即係對男主角好感嗰兩嘢留翻低啫，其他都係一個機械人嚇、 啊、輔助咯，即係可能我哋上次講咁樣啦，即係我都話其實你個腦入邊嘅其中一部分啲神經細胞。即至少我如果將佢分咗做，唔好話神經細胞啦，即係總之負責做記憶嗰啲部分，可能可以 free 翻出嚟去即係電腦幫你記嘢，然後跟住你嗰啲活動嗰啲部分可以電腦幫你做呢一個活動，咁你咪整翻個腦係負責思考嗰啲部分嘅話，咁咪你咪個腦可以運用我嚟思考嘅運算能力係高咗咯。 係啦，啊咁即係所以呢個 cyber 都唔一定係。即係人腦嘅，係咪？咁啊，仲想講多一套作品，就係以前有呢套日本動畫叫《神槍少女 Gunslayer Girl》，嗰度咧講嗰班靚妹啦，即係妹妹仔，其實全部都係改造人嚟嘅喎。不過咧，佢就唔係機械咁嘅身體，反而係另類嘅嚇，嗰啲係類似人造肌肉啊，或者係即係碳纖維嘅骨架啊咁樣。就好大力啦、 即係其實咧，呢一啲咧，你個感覺就係到底佢係算呢一個強化人啦、啊，定抑或算係呢一個 cyborg 咧？咁樣即係 cyborg 同強化人嗰個分別又喺邊度咧？咁呢啲其實又係好多灰色地帶嘅感覺上。 強化人，你如果你講係 美國 Marvel 就應該係美國隊長係嘛？打多支 唔係強化人，我講緊係即係俾個例子啊，你唔係完全係人嘅身體啦，即係俾個例子，我唔係強化我自己本身人類嘅嗰啲部分，即係例如你美國隊長就打咗支嗰啲強化嘅嗰啲即係液體，就令到佢啲肌肉啊咩嗰啲就變咗勁咗啦嚇。咁我講嘅強化人就唔係呢啲，我講強化人咧就即係你可能例如啊，我啲肌肉唔夠勁喎，咁我咪換咗一部分嘅肌肉做一啲人工肌肉咁啦。又或者可能我骨架唔夠硬喎，咁我咪即係例如換一啲硬啲嘅骨架啊。咁樣嘅話，嗱，佢又唔係 exactly 嘅 cyborg 嚟嘅，即係例如佢個骨，即係成套骨佢又唔係成套換曬，佢可能淨係換咗一部分咁樣。又或者甚至可能，你本來有骨噶嘛，咁我仍然有翻本來嘅骨，不過例如喺上面倒咗一陣唔知咩嘢，令到佢勁咗嘅。咁呢啲我就歸類為強化人嘅。 哦，即係又好似即係 X-Men 嗰個人狼同埋即係嗰啲骨。係 啦係啦，類似嗰啲咁啊。你又唔可以話佢係 cyborg 啊，因為其實佢又唔係好即係未必係嗰啲好電子化嗰啲嚟噶嘛。 係。 係啦係啦，咁佢咁但係你又其實本來自己個 structure 又本身好多都係本身自己個 structure 啦。咁就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嗰、那個。冇，應該冇個界線嘅，應該好多灰色地帶嘅，即係例如，我咪冇理由話我喺我身體入面加咗粒 chip， 咁我就變咗 cyborg 㗎。咁係 係啦係啦，咁但係好啦，咁我要加到咩 point 我先至叫做 cyborg 呢？有咩 point 先唔係強化人呢？咁定話其實 cyborg 都係一種，即係都你都視為一種強化人嘅新言呢？咁呢啲其實我諗都冇乜人答到呢個問題嘅， 即係係啦，正話是只不過係一位傷殘人士，佢用到一啲義肢。啊，嗰個意思係比一般人可能強少少咁啦。 係啦，係啦，咁冇理由話佢係 cyborg 噶嘛，即係而家其實都好多人啦，有意思噶啦，而家已經係。咁但係冇人會叫嗰啲做 cyborg 噶嘛。 即係你都唔會覺得呢個啊鋼之鍊金屬之嗰個愛德華係一個 cyborg 啦，我只不過係多咗意思。係 啦，咁其實係咪要有電腦輔助咁先至可以叫 cyborg 咧？咁樣即係啊，呢個真係好耐人尋味嘅問題嚟嘅，我覺得係。 不過講翻嗰班神槍少女咧，其實都好慘啊，因為佢哋咧係要不斷被洗腦啊，即係要食，即係唔知點樣食藥定點樣。 佢哋有個制藥嘅，即係佢要係例如有個 phrase 係可以令到佢去乜都會聽話嘅咁樣 咯。係啦，即係嗰個上司啦，就係嗰個大人啊嘅上司。咁而佢哋有個名字好奇怪，叫異體喎，即係又有異肢啦。啊，即係假手啊，即係機械腳啊嗰啲二肢個二體，即係話嗰個男上司就唔開槍㗎喎、哦，不如靠嗰班細路女去幫佢開槍㗎喎、哦。 係啊，即係完全係個概念好黑暗啊，我覺得。 係啊，其實佢嗰家又話咩社會公理輻射啊，收養一班就即係被遺棄啊、受傷嘅兒童啦、啊，其實暗中係改造咗佢哋啦，又幫佢洗腦咧，就幫政府做一啲好黑暗嘅即係特務啊、殺手嘅任務嘅。 係啊，其實我懷疑嗰套嘢有冇得罪意大利嘅，因為個背景喺意大利發生。 哦，係啊，係啊，即係就咁咧，就其實即係你話嗰班上司度用佢做二體啦。咁如果你話一個人我腦殘啊，咁我就考試我唔帶我自己個腦，我帶部電腦，嗰部腦就叫做二腦啦。即係 呢個都真係一個好又係啲好耐人尋味嘅，即係可能呢類就係嗰啲專登去揾一個漏洞，跟住塞啲嘢落去，咁然後咁算點咧？即係你喺個灰色地帶嗰度專登揾個灰色地帶嘢出嚟咁樣啦，就係、 是。係啦，咁咪即係。是都幾黑暗啦，係呢套作品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佢我覺得係動畫改編個鋪排比漫畫好啲嘅。 啊，應該可以咁講啦，因為其實漫畫我都試過睇嘅，但係你漫畫其實唔係好睇得明嘅。 係， 即係嗰啲分鏡啊嗰類嘢咧，係即係你如果睇咗動畫先係知道佢發生緊乜事咧，你漫畫你就睇得明嘅。但如果你唔知咧，你就只不過係好似睇緊一堆插畫咁樣咧，即係好似你攞即係買本小説，跟住本小説入面啲插畫你就抽曬出嚟，然後冇曬嗰啲字。 係。 係啊，有嗰個感覺嘅。 係啊，咁係 即係呢套都可以 留意下啦。咁但係就呢、這、一個Cyborg， 諗下高達入面有冇 Cyborg 嘅呢？咁啊，我又諗到喎，呢、這個 UC 入面呢 Crossbone 嗰陣時呢，佢哋打咗呢、這個有一個複製阿寶佬嘅呢一個天草呢架機。 複製人喎，咁先係。 係啦係啦，佢仲要唔係複製第啲人，我佢複製阿寶喎。 複製人又算唔算係 Cyborg 呢？即係凌波麗 嗰啲。佢的而且確，因為你首先假設你整咗個複製人先啦，咁、那個複製人你抽個腦出嚟，然後擺咗落去個 cyborg 入邊，咁理論上的而且確佢係一個 cyborg 嚟噶嘛， 係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你都可以叫佢 cyborg 嘅，即係佢個腦係咪複製出嚟呢、這個呢、這個第二個問題啦，咁但係就喺個結構上面嘅的而且確係一個人腦擺咗喺一個機械嘅身體入邊啊嘛， 嗯， 即係當然佢呢個係一部 MSR 咁，但係就即係其實日本不嬲叫開呢啲叫巨大機械人呢啲叫做 robot 咧，咁啊其實嚴格嚟講都唔能夠叫 robot 嘅呢一班嘢係。 通常超級機械人啊嘛，叫做巨大機械人係。 巨大機械人啦，超級又好，真實又好，基本上咧，只要有個人喺入邊揸咧，你都應該唔可以叫佢做 robot 噶啦。 哦，係，係講咗即係一個。戰鬥嘅機器啦， 啊咩？係啊，咁啊，跟住其實個問題就係咧 ，robot 最初嗱講翻佢嗰個語言先啦，即係本身係呢個捷克文嘅呢一個 robota 啦。咁 robota 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即係叫佢工作，即係基本上係強迫佢工作咁上下嘅，係啊， 咁樣 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基本上誒奴隸都係一個好嘅譯法啦。咁但係就即係。咁佢係幫你工作嘅人嚟㗎嘛，咁你自己走入去揸已經冇咗呢句佢幫你工作嘅嗰個部分啦，係咪？ 啊，冇錯，所以而家講緊係 AI 自主有自己識做嘢嘅機器人啊， 係啦，冇錯啦，同埋呢一反一般人嘅諗法呢，其實俾個例子，例如飛機梗係唔係機器人啦，咁但係有即係其實而家有啲嗰啲自動飛行嗰啲系統啦，即係啲機師上咗去之後就拍個掣咁，跟住咧佢係自己由呢一個出發點啊飛去呢一個目的地嗰度，咁甚至係可以自動降落添嘅。咁其實咧就唔係架飛機嘅機械人喎，係嗰個自動嗰個飛行嗰個系統嗰、那個係機械人喎。 啊，都啱喎。 冇個人喺度喎，係啊係啊，即係唔會有個好似我哋平時想象咁有個機械人喺咁，即係有個人形咁嘅嘢喺度喐咁樣嘅。 系啊，以前科幻片都好多時都講自動車啦，個車自己個頭識喐架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個自動喐架車嗰一個咪應該係個機械人咯。 係，咁嗰個其實機械人都即係某程度亦都可以指一個即係網絡上嘅程式啊， 或者應該個翻譯可能有錯誤啦。其實機械人可能應該咧係 Android。即係個人形咁樣嘅嘢，咁先叫佢做機械人。咁我哋講啲自動化嘅呢啲 AI 啊呢類咁嘅嘢咧，我哋應該叫佢做 robot 咁樣。 係啊，即係嗰啲整車廠嗰啲機械臂嗰啲都係機械人嚟㗎。咁嗱咁講翻 Android 咧，咁點解要做一啲好似人樣嘅機械人咧？係咪有啲多餘咧？ 其實某程度上你又可以咁諗㗎，即係俾個例子啊，我喺個工廠嗰度，點解而家全部都整機械臂咧？就是、因為你成個人冇需要啊嘛，即、就、係、是、我一隻手已經即係、就是、個頭啊咩嗰啲全部都冇需要㗎，咁咪只係手已經做到嘢㗎啦。 啊，咁啱嘅，係最有效率啦咁樣啊。 係啦，咁但係其實係咪完全最有效率咧？呢個又好得意嘅，咁咪嗱，你某一定程度你睇過好多片咧，就係、是、啲機械人咧就進入咗呢個人類社會嗰度，就即係、就是、大家一齊就。有人同埋機械人一齊啦，咁你唔好理機械人係到底屬於咩嘅層級啦，即係到底佢係奴隸啊，定因為係佢係同人類一齊生活先啦。咁但係最少即係個級數嗰方面一齊生活啦，我講嘅意思係即係，但係咁嗱，咁佢真係要進入人類嘅嗰個生活空間，咁你如果係就咁喺地下度抹地嗰啲機械人，你要佢喺度例如煮飯咁，佢唔得噶嘛。佢用唔到我哋要用嗰啲嘢噶嘛，同埋行樓梯都行唔到噶嘛。 通常有特定嘅功能咯，機械人都會。 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假設我有個萬用嘅機械人，即係舉個例子，哇！好多人嘅夢想，我哋要個女仆機械人。 係啦， 啊，係啦，係啦。咁嗱，咁要女仆機械人，首先唔講佢個人樣嗰方面係可以即係符合到某啲人嘅呢一個嘅呢一個性癖先啦， 啊，會特別嘅， 係啦，係特別嘅性癖先啦，我哋唔講呢一部分先，係咁，但係咧，我哋 假設我哋唔理佢美觀上面嗰樣嘢啦，講呢個 efficiency 嗰方面，其實佢係咪需要接近翻啲人咧，佢先至可以進入到人嘅生活空間咧？又感覺上又係喎，即係俾個例子，有樓梯喎，我行即係個機械人如果用轆或者用履帶嗰啲行樓梯好難行啊嘛。咁係啦，咁於是咧就其實係咪要最少有翻個好似腳咁樣嘅嘢，你先好即係唔會壓好多位咁入到呢個人類生活空間咧？ 咁又啱啊，真 係係啦係啦。咁然後你人類用嗰啲嘢，喂，你就算有機械人 serve 你啊，你都仍然可能例如喂開下水喉你都要㗎。咁你呢啲嘢係咪要方便個人類嘅工作啊？咁係咪好自然就係咁個機械人佢冇理由另外專登整隻唔同款嘅機械臂就去扭水喉啊咁㗎嘛？咁我例如我喂我夾三文治咁我攞兩片麵包出嚟我都要有隻手去做嘢㗎嘛？咁其實最唔需要用腦嘅係咪就係整翻個人形？咁人就拱入去哦，咁咪配合曬咯。即係我唔使為咗個機械人去改變我屋企任何嘅結構。 因為呢個社會根本就係為咗適應人類啦，即係亦都極端啲啊，係為咗方便有手嘅人類啦嚇。 係啦，即係我諗最即係比較上簡單啲，你可以冇咗嘅咩咧？可能冇咗個頭咯。 嚇、啊！咁就嚇親人啦咁 樣。咁又未必嘅，咁你習慣嘅問題啊，呢、這、一個真係你，但係我假設你例如你個人嘅頭點解嗰度就你睇嘢啊咩咁？咁佢嘅 interaction 係冇需要掂任何嘅嘢嘅話咧？咁你例如你裝返個 sensor 咩喺度咁樣，即係你唔好話佢真係成個頭冇咗咁樣啦，但係例如佢要裝個 sensor 喺嗰度，咁佢咪可能有支棍突起，然後嗰度有個即係好似 Wall-E 嗰啲咁樣嘅頭囉，得到眼喺度咁樣囉。 啊，或者係一隻眼咁樣嘅鏡頭啦。 係囉係囉，咁然後可能再裝返個speaker 咁咪播啲聲音出嚟俾你講嘢囉，咁樣係囉。咁即係你最即係某啲部分都的而且確可以攞走嘅，咁例如個身咁唔使，佢最主要係腳可以行，手可以做嘢，咁你個身可以瘦咁又得㗎。咁但係就盡量唔好阻，即係唔好阻人啊嘛。咁所以咧，可能就變咗瘦瘦削削一個咁樣喺度咯。 哦，咁即係總結其實都係因為要一個界面啊，一個人機界面，所以做翻個人形係會即係比較容易接受啦，人類。 係啦係啦，咁然後就係啦，頭先就係我哋忽略咗講，即係專登跳開咗唔講嗰樣嘢先啊，即係。純粹講我要有架機械人喺屋企幫我做嘢，我唔理佢有任何美觀嘅問題嘅。咁啊，梗係我哋最 efficient 嘅方式咧，就係起碼都要有翻有手腳，同人類個高度差唔多嘅，腳長手長差唔多嘅。咁可能高少少啦，因為例如我而家例如香港地少人多啊，呢個寸金尺土呢咁樣，即係我要攞高地方嘅嘢，冇理由個機械人將搬張凳過嚟攞噶嘛。 啊、 高少少咪身高隻手就摸到天花板嘅，咁咪全屋所有嘢都攞到咯。 咁咪呢種其實係好方便嘅，即係不過就會好怪啦，嗰啲人。 係啦係啦，咁冇所謂嘅，咁你就算做啲想好樣啲嘅，你都可以做個高大啲人嘅啫。 不如一極端嚟啫，例如有個機人咧，把聲就好文嘅，好可愛嘅女聲，咁但係個樣咧就好似 Terminator 未來戰士嗰個。阿洛舒華真係加 T800 個機人，即係唔單止喎，你話見到阿蘇華出嚟加嗰個樣都 OK， 但係佢係冇咗個人皮嗰、那個露曬啲骨頭嗰啲，好似骷髏頭嗰、那個身體嚟到做看護喎。啊，咁啲病人實嚇死啦！如果你咁話， 真係就算唔係咁啊，就算好似 C3PO 咁，你都唔想啊，係咪啊？ 係啊，所以咧嗰套電影呢、這個唔知係星戰定外傳咧 ，Han Solo 咧啊，咁佢有一個機械咧係女性機械，因為佢把聲係女性，但係個樣子基本上就係機械人嘅樣咯，隻手一腳好長啊，個頭都一個點咁嘅嘢咁樣，咁就接受唔到咯。 其實咧，我覺得如果你話似人嘅話咧，又的而且確唔好太過即係整個咁嘅骷髏骨樣咁喺度先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又距離人樣遠少少，即係例如好似佢。這個 Battle Joy 嗰啲咁樣呢，即係這個前傳入面嗰啲好多唔知點夠渣嘅機械人嗰啲呢。 哦， 係啦，骨架咁樣。咁個頭就尖嘅咁樣㗎嘛。 係呀，頭就得一個長條咁樣。 係呀，我覺得嗰個款又可以接受啲喎，即係喺屋企度做嘢嘅話。 即係你唔使諗佢表情啊，冇表情啊。 係啦係啦，咁個樣其實我覺得嗰隻幾可愛㗎，不過唔知點解喺個故事入面超渣咁樣。 系又好瘦啦，因为 即系你谂，喂唔系喎，佢本来生产嗰啲应该好劲喎，咁点解科技上面，喂唔好搵只狗啊，你听下 C3PO 都好似劲过佢咁样啊？ 哦，系咁啊，即系其实基本上现实生活人类都接受到啊，现实中有嘅机人咧 ，Peppa 咧个样圆咕碌啊，有眼有口系嘛？心口有蓋 嘅，都不過其實我覺得呢個又同啲恐怖谷嗰啲有關係嘅，即係你越接近人咧，就越即係會覺得唔自然嘅。 即係最慘係佢又想做到好似人，又佢又唔係一百分之 係啦，係啦，係啦。 所以 就係爭嗰個位咁，就會令到你跌入呢個恐怖谷咧，就覺得好唔自然、好唔舒服咁樣嘅。 哦，原來咁樣，即係反而你一早認知佢係機械人嘅。咁所以佢呢度就生硬啲，講嘢怪啲， 係啦。咁然後個樣就盡量唔好似人啦，係啦，就要做得距離得遠啲嘅，你機械化啲嘅，反而咁啦，咁啊容易啲接受喎。 我唔怪之，而家日本呢啲人佢都係設計個 paper 都係即係都係機械樣咁樣啦，甚至係。 係啊，你反而好似嗰啲呢一個HLP 嗰、那個即係有呢 HLP 四咧嗱。三咧，佢就成個機動警察咁款噶嘛，佢揾翻呢個崔遠宇出嚟設計噶嘛。咁但係咧四咧，佢就整到係成個女，即係女人咁樣啦。咁啊，哇，好唔自然嘅嗰個樣係。 哦，係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個感覺上面，而家幾個嗰啲做機械人樣嗰啲，即係做人樣嘅嗰啲機械人啊，都個感覺好唔自然嘅。 啊，而且係、那個問題係，如果你做機械人嘅嗰、那個即係面嗰啲皮膚質感咧。太過太滑啊，太過完美啊，見唔到毛孔啊，即係冇缺陷啊。 可以咁講啊，咁但係你要做翻有又好困難嘅，我相信。 即係又要做得有又唔可以核突， 係 又要自然。 你又要做個生產嗰個問題啊嘛，即係你好滑咁滑整一塊嘢出嚟睇好容易啊，咁但係你個表面嗰啲咁樣嘅細微嘅嗰啲。唔同嗰啲嘢點做呢 即係直交啫嘛，佢話咁但係佢咁樣做咪好似 Photoshop 我見到呢、這個 係啦，都覺得好唔自然啦、 啊。係咁樣整整忘佢啊，遮咗啲瑕疵，咪變到好膠，真係好膠咯，嗰個樣就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當然就相信科技進步會有改善嘅。 咁而且你話啲人嘅外形咧，要做到即係唔可以骨慘慘好多。骨架咧要做到软绵绵，之所以嗰套西方嗰套动画电影《Big Hero Six》大英雄联盟有个机械人主角叫 Baymax 叫 Ethan 啦，中文叫做咁就佢系即系最易认啦，就棉花糖白色嘅肥嘟嘟嘅系吹气嘅，咁佢个理念咧就系、是、个男主角就话可以做一个救护机械人，即系护士嘅机械人啦。咁你有機械人咧要抱起個人，咁你冇由即係俾啲鋼鐵咁樣揞住佢噶嘛，係嘛？所以 咁我又覺得佢又唔使咁肥嘅，即係佢始終都係肥咗少少咧，就一般屋企就好難放到佢入去嘅。 有啲搞笑果咯，其實嗰條閘行又過唔到啊，好肥啊！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如果嗱正常啊，你成即係你成個吹氣都好，你係唔需要咁遠噶嘛，你係可以係即係始終都係。接近翻一啲人嘅嗰個 size 啦嚇，即係唔需要咁突然間大份咗咁樣啦。其實睇到入邊個骨架好細嘅啫嘛， 係啊，好細， 好瘦嘅啫嘛。如果佢係完全冇吹氣嘅話，佢骨架其實瘦過一個人噶嘛。咁佢其實外邊嗰一浸嘢，佢整翻做係即係個 size 係吹翻做一個人樣咁都唔會整傷人噶。 係啊，即係佢都誇張啲咧，就話你要咁。 咁不過佢個樣咁樣係可愛啲嘅，咁我都明白嘅，即係你做翻一個哇一個壯男咁樣嘅喺度望住，係冇咁可愛的，而且確。 係啦，如果佢需要戰鬥嘅話，佢咪要裝外加裝甲，就變咗好似一個硬邦邦嘅機器人咯 嚇。係啦係啦，不過佢好似裝嗰套裝甲嘅時候都好困難嘅，因為個肚腩 裝唔落啊，係啊係係，好搞笑啊！ 咁其實你唔充咁多氣咪得咯咁樣啊，即係你唔可以 program 過佢嚟充氣充出少啲咁樣嘅咩？ 其實都係嗰當時睇戲係覺得好笑咯嗰段。 係啊係，咁冇辦法，咁始終都係要加翻啲搞笑位嘅。 啱啊，咁啊講下電影啦，咁啊電影好多作品其實機械人都係揾個人扮嘅啫，咁咪加啲配件，又或者日本啲動漫 都有好多機械啦，特別係女性機械嗰啲。好簡單例子，其實佢好容易就畫機械咧，畫個人去加嚿嘢，例如加對耳仔，好似 Tobis 啦，因為台灣亦到人形電腦天使心咁嘅，有隻機械耳，因為要得要佢，因為要做可以掹嗰條三色線咧。嗰啲紅黃白 插落啊嘛，跟住呢一個應該唔係 Tobin 開始嘅，應該係之前 Two Heart 好似已經有存 在。哦，係啊，嗰、那個隻頭有兩隻好似兔仔，有兩支棍 啊嘛。 係啊，嗰、那個係好明顯有個耳仔，跟住有個啲嘢塞出嚟啦。係 啊， 係咁啊，又例如即係耳仔呢個塞出嚟都好常見，有一套作品唔知係有個。男機械人好似兔仔咁嘅樣嘅，係戰鬥嘅，即係嗰個咩？唔記得即時間唔記得個名係咩？侍郎正宗嗰啲作品， 好似正宗你講緊呢個 Apple Seed，Apple Seed 冇錯 ，Apple Seed 佢又係有對兔耳嘅，不過係男機械 嗰、那個應該係 Cyborg 嚟嘅 ，Cyborg 嚟嘅，唔係係係 有套嘅應該 係啦係啦，係嗰個 Cyborg， 不過佢係成身連個樣都變到機械咧，你係一時間分唔到。 系， 系 啦。咁同埋仲有，其實如果你講呢一類又有個其實我唔係好 exactly 知道佢應該係 cyborg 嚟嘅，定佢係直情另一種外星生物嚟嘅。呢一個 Ario 啊，同埋呢一個妖精作戰啊，呢一個叫做細本有一，係呢一個迷你群宇宙海盜嘅嗰個作者。當年佢出名啊，但係喺香港好似冇任何嘅。 咁係咩作？動畫定漫畫？ Ario 係有動畫嘅嗰陣時，當年係。 哦，冇留意。 係啦，係啦，好似完全喺香港係冇聽過呢套嘢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套就係令到呢個細本有一係被稱為呢、這、一個日本即係輕小說嘅第一套作品咁樣咯。 哦。 第一套輕小說作品係啦，因為本身係佢呢一套嘢都真係啲好早期係開始用即係。俾人個感覺係輕小說嘅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入邊就即係有一種嘅，即係有一個人嘅角色咧，就好得意嘅。佢咧係機械咁款嘅，即係完全身機械咁樣嘅，但係佢擺明係當普通人咁樣去運作嘅。 即係佢個樣係人定係機械人咁嘅？ 佢樣係機械人咁樣嘅。 哦， 係啦，即係好似 Apple Seed 入邊嗰個。 哦，係 啦， 即係機械咁樣。 系啦，系啦，系，但系佢正常嗰啲运作嘅时候嗰啲嘢咧，就直情好似人咁啊！但系佢战斗能力梗系高啲啦，咁样嘅。 即系人类咁思考，啲普通人都当佢系人咁样去。哦，咁咪好似呢、這个即系手中自从 Atom Boy 咯，系佢明明根本系机械人。 Atom Boy 仲机械过 Atom Boy 啦。 哦，系咁啊。 系啊，佢有少少似系啲大魔王咁样嘅，大机械嘅咁样 咯。哦， 大份啲嘅，系啊系啊。咁但系就佢喺呢个迷你群宇宙海盗入边有其中一个角色都系翻呢一个嘅，但系佢冇详细再解释呢啲，即系呢个人系点样样嘅。 即系总之啲船员嗰啲好接受佢系一个，即系当佢人咁样看待啦。 系啦系啦，我唔 exactly 记得佢系即系即係應該係 cyborg 嚟嘅，但係就到底佢係完全人嘅 cyborg 啊，定係話其實可能係另外一個即係另外一種外星生物嘅 cyborg 啊？因為佢嗰個故事入面，佢係除咗同人類一樣樣嘅，另外一種係長命種嘅呢個 Metacella 種咧，就可以成千年命咁樣嘅。 咁其實。都唔出奇嘅，因為咧，你話面對一個機器咧，其實你只要同佢接觸得多，你知道佢性格或者好多時，例如佢可以係一個真人，係遙遙控制部機器同你傾偈，或者係你佢係一個改造人啦，個腦係以前嗰個人啲行為，只要佢行為咧同佢以前個行為表現出嚟係一致嘅話咧，人類係會接受到佢。即係嗰個人咯， 係你講緊呢一個 Turing test 呢樣嘢啦， 嚇冇錯啦，呢、這個係圖靈測試啊， 係啦，就係閂埋喺間房度，跟住你外邊有人俾啲輸入俾佢，然後佢就會俾翻一個輸出俾你，咁你能唔能夠即係令人唔知道入邊嗰個係人定係機械人咧咁樣？ 咁而實際上，如果你真係聰明嘅機械人呢，佢唔可以係懶醒㗎喎，即係例如問你啲問題，你可能要扎扎帶帶諗一諗，諗下先，錯咗喎，又係咁樣㗎，即係要扮到好似人類咁樣。 其實我覺得呢個唔難嘅啫，當即係你如果人對人嘅時候，即係佢明明見到係人啦，但係咧答乜都答不到，咁你好自然就會反感㗎啦，對方就即係你認叻啊，你呢、這個即係或者你喺邊度即係出貓㗎咁樣，即係令到對方有咁嘅感覺嘅話咧，你就應該 Turing test 係會輸㗎。 但其實可能真係有個人真係咁叻，乜嘢都識咧。 咁有係嘅，咁但係你知道人類一般嚟講係唔接受即係呢一個比自己叻好多嘅人噶嘛。 哦，咁啊，係啊，即係例如高達呢個根登師都講人類唔會接受到比自己叻同埋睇嚟好嘅咩基因改造人咁樣，調整人。係冇錯啊，咁就。即係講起呢個圖靈測試啊，其實有套電影好似以前嗰套《Blade Runner》係講複製人啦，複製人嗰種複製人咧係複製個身體而植入假記憶嘅。咁而個男主角咧係佢即係當時有一啲測試，就係唔知點樣喺間房又開著盞燈問你好多問題咁樣，一路喺乜皮肉轟炸你嗰啲咧係。問完啲問題，就可以測試到你係嗰啲記憶係咪虛假啊？即係可能睇到動靜啊、眼神啊之類啦。咁如果男主角本身係pass 咗呢個測試，證明佢係人類啦。咁即係呢個都好似圖靈測試咁樣啦嚇。 有少少似咯，因為你如果重要就係你嗰植入嗰個記憶咧，係專登植入咗一啲假嘅記憶入去啦。咁你更加會出現呢個情況添。 是好多啲科幻片都讲机械人其实如果唔受到伤害呢，可能都唔知道自己原来系机械人嚟㗎喎，就係佢要直到系受伤流血，流啲血啲液体唔同，唔系红色嘅，咁佢先知道啲自己机械人，咁而开始怀疑自己个记忆系真定假。 係啦係啦係啦，咁不过其实我就觉得呢，如果你要佢符合呢一个机械人三定律嘅话呢，基本上是你很容易就 test 得到它是不是機械人。 哦，即是叫它做一些違反定律的。 哇，其實很簡單的，你首先你如果它是符合這個機械人三定律，然後有一個人類在它前面拿著把刀然後戒自己，它應該是會用盡任何方法阻止它戒自己的。即是你當然人也都有可能會做這件事，但是呢你即係俾個例子係去到一個 point 咧，係佢明知道自己阻止唔到，佢都會去阻止嘅。即係俾個例子，中間明明隔住塊防彈玻璃，一個人明知道佢係唔能夠撞爆塊防彈玻璃去到另外一邊去阻止佢嘅，但係佢機械人咧就為咗阻止對方，佢要用盡一切方法，佢可能例如會嘗試打爆塊玻璃啊嗰啲咁，咁你咪機械人咯。 即係有犧牲嘅精神喎， 唔係犧牲嘅問題，係佢應該係佢因為 set 咗嗰啲三定律咧，佢為咗要符合嗰啲三定律嘅時候，係應該要完全去到一個近乎唔講邏輯嘅狀況噶嘛。 咁呢個就是一個即係矛盾，究竟呢個機械本身有冇一個為人類犧牲嘅精神呢？而佢因為佢嘅設定上就係要咁樣做啊嘛。 是啦是啦，你但是当然你现实到呢，你这个机械三定律很难 set 得到的。 啊是吗？怎 么是啦，因为呢有很多这个就是那些作家甚至讲这个机械三定律的 那位这个 Isaac Asimov 都已经探讨过很多这个问题的啦。就是比个例子，你在一个例如在一个微辐射的环境，對人其實不是真的很有害的，但是對那些機械人是基本上是即死咁滯的環境。咁但係咧，啲機械人就嘗試救啲人出嚟咧，咁就令到啲機械人死曬啦，咁樣唔好話死啦，就係會壞曬啦咁樣。 哦，但係即使機械人計算出話，我都係徒勞無功嘅，我一定夾唔到嘅，佢都會照做啊。 佢仍然要將嗰個擺到最優先啊嘛。如果你三定律嘅話，即係你如果係一個完全冇任何嘅。即係討論餘地嘅，你唔講任何邏輯，唔講任何效率， 一定要符合呢三定律嘅话呢，咁眼前有人类受到伤害，无论几细嘅伤害都好，佢都要去救佢。 咁其实又引申到一个哲学问题啦，咁机械人系咪真系会有忠诚嘅呢？会唔会有爱呢？有冇感情嘅呢？即系好多时啲例如日本有啲科幻片又讲嗰个真人嘅日剧啊，乜嘢机械男朋友啊，那个男主角做呢个机械男朋友设定咗呢，佢系要鍾意个女仔，点样可以保护佢嘅，咁样咁样嗰种算唔算爱呢？因为佢个使命就系呢一样嘢啦。又例如嗰、那个西方科幻电影 Alien 啦，异形第二集啦，有个叫做 Bishop 个机械人啦，咁佢就话即系后期呢，就佢哋呢要叫返架运输机落嚟，咁咪因为个 modem 嗰啲通讯设备坏咗，咁咪一定要上天台，有条秘密通道上天台，咁样就是、叫返部机落嚟，咁如果好危险嘅，即係要咁，但个机械人呢就即係义不容辞咁样，哇，等我去啦，即係我去帮你做一样嘢，咁佢系咪属于勇敢呢？佢表现出嚟系勇敢啦，但系因为佢系机械人，所以你又唔觉得佢勇敢，因为佢唔知道咩叫恐惧，系咪？ 系噶，咁有好多例如，而家有个网上漫画又叫 Free Fall 嘅，佢个即系佢用 AI 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嚟到睇嘅嗰样嘢，佢唔将佢即系有大部分都系机械人啦呢啲 AI， 咁但系咧，其中嗰、那个你可以话系个女主角咧，系一个基因改造嘅狼嚟嘅。 基因改造嘅 狼 或者 狼人啦，你可以叫做 狼人。 佢系啦，系啊，佢直立好似人咁样嘅，但个样系狼咁样嘅。 即系狼头，都唔系有， 但系狼头嘅，同埋佢啲脚啊嗰啲都有少少个结构系狼一啲嘅，唔系咁人嘅。 即系狼植入咗人嘅基因啊？ 可以咁講啦，咁佢咧就話佢叫做 Bowman Wolf 啊呢個種族，咁其實係得幾十隻嘅啫，咁咧就係由呢、這個Dr. Bowman 研究出嚟嘅，咁、那個 Dr. Bowman 有得意嘅，係由人研究出嚟嘅一隻黑猩猩嘅基因改造嘅，變咗做係好聰明嘅黑猩猩，即係比人類更加聰明嘅黑猩猩，咁仲要佢係即係好識得串人咧，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你唔能夠聰明過 Newman 咧，你就係蠢噶啦。咁於是佢成日話人蠢嘅。 好、哦，咁邊度 咁但 Newman 喂大佬，你邊個人聰明過 Newman 啊？即係呢個世界，我諗你兩隻手數都曬嗰啲咁樣咧，即係咁。但係佢唔知好似話佢 IQ 就係去到嗰啲級數嘅嗰只猩猩係。咁所以佢就設計啲新型嘅嗰啲機械人嗰啲腦咧，咁就令到佢嗰啲機械人咧就冚唪唥開始有呢、這、一個即係好人性化咁樣啦。 嘅機器嚟嘅，但 係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呢只狼咧，佢都係其中一個佢設計嘅 AI 咧，咁佢嗰個佢話嗰個腦嘅 structure 同佢啲機械嗰啲腦嘅 structure 咧係一樣嘅，咁所以咧係零舍係即係好人性化咁樣嘅。 哦，佢咁佢係生物腦定係一啲？ 佢生物腦嚟㗎，但係佢又唔係 cyborg 啊，即係因為佢其實成隻係一隻基因改造嘅狼嚟㗎嘛。 係。 系啦，咁但系就系由人嘅父母凑大嘅。 咁样 系啦，咁啊好得意啊！咁、那个故事入边就好即系好真实嘅成个故事，佢可以话系，即系佢例如冇超光速航行嘅，佢由一个即系一个星系要去，即系一个行星系去另一个行星系啦，系要用呢一个冷冻睡眠嘅方式去嘅，咁然后就总之佢哋成个就喺个星系嗰度，即系行星系嗰度做。就叫做要做一個terraforming 啦，將嗰個當地嗰個行星就即係地球化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就嗰度唔知好似話有睇下試下，即係個人類嘅數量好少嘅，講緊幾萬人嘅。咁但係咧上面就有2000万個機械人咁樣。 哦，咁樣 係啊，咁佢就推動即係故事一路發展，佢就推動立法咧，就係、是。即係令到啲機械人有人權啊，可以脱離嗰、那個有間即係大公司咧，就係、是、擁有曬呢啲機械人嘅嗰啲即係擁有權嘅。 嗰啲機械人基本上都係會識得自己思考喎、 哦。會自己思考，但係佢哋又唔係反抗喎，即係佢哋咧就係要遵守呢個機械人三定律啊嘛。包括呢隻狼都要遵守㗎，好得意嘅。咁但係咧，佢又話咧，嗰啲三定律咧，佢唔係完全好死板咁遵守嘅。 哦，即係佢啲班機械人就想獨立係嘛？ 誒，佢唔係啲機械人想獨立，嗰即係佢就深刻嘅故事就令到佢哋咧係可以買翻自己擁有權嘅。 哦，咁樣。 係啦，尤其是係因為原來咧，佢哋本來咧就係當佢哋個壽命用完之後咧，就會係被送去一個嗰啲工廠度拆件，即係然後就用啲零件就可能重用咁樣咧。 recycle 啦。 係啊 ，recycle 咁樣嘅。咁然後咧但係如果佢哋當時係可以買得起自己嘅話咧，咁佢就得到自由噶。 哦，即係買翻個自由啦， 係啦，但係佢買到自由咧，就唔係代表佢有人權噶噃，咁樣咁然後就佢又推動立法係有人權。點解咧？就因為呢個人類太少啊，佢哋嗰個經濟咧就即係深刻氹得掂啲高層嗰啲人類咧，就話：喂，你咁多機械人都會俾錢你喎，你個經濟咪好，即係你咪賺好多錢咯，咁個經濟咪好好咯，咁樣。咁就俾佢氹掂咗，佢通過咗呢一個機械人有人權呢一樣嘢。 我聽落去咁似呢個 Matrix 個前傳啊，嗰套 Andy Matrix 動畫咧。 係，不過呢個世界觀咧，佢就係和平好多嘅，即係人類本身唔係好仇視機械人嘅，同埋佢哋 acknowledge 呢啲機械人咧，就係、是、因為呢個 Doctor Bowman 設計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聰明過其他機械人嘅。 哦，咁樣。 系啦系啦，咁啊叫 free fall 咁啊，从一三五就会有连载三格咁样嘅喺网上面。 哦，哎呀， 系啦，咁我迟啲就贴个 link 喺度啦，咁但系就因为全英文嘅，咁啊大家即系自己需要有翻咁上下英文嘅底子啦。 系，咁啊留意一下啦呢、這个就要。哎呀，讲翻呢个始终嗰个 cyborg 同埋呢个机械人嘅分别咧，好模糊啊，因为自从例如有生物電腦，尤其是咧好多時，你製造一個機械咧，你想有人腦嗰種靈活性，人腦嘅知識，但係咧，你又想係做一個聽話機械咧，就正如呢、這個電影啦 ，Robocop 啦嘅捷格威倫咧，就係、是、其實嗰間公司想做一啲警察咧，係機械人嚟嘅，係聽話嘅，咁但係咧。佢又唔用電腦喎，佢係要揾個人腦，咁咪原本係想洗腦啊，即係洗走佢啲意識，就希望就得到嗰、那個前世係警察嗰個人腦嘅智力啦，嗰啲機警啦 其實我記得好似唔係咁簡單啊，佢好似咧就係話咧，佢本來就整啲冇人腦嘅入邊，咁但係咧就發覺咧，你如果係純機械咧，佢哋就即係。政府唔批俾佢哋去可以做開槍啊嗰啲咁樣嘅嘢啊，即係佢哋信唔過啲就咁純機械嗰啲判斷啊。 哦。 於是佢就 suppose 咧就要有個人腦去做判斷。咁於是佢哋其實本來就係想要咧係就基本上係想隔開咗，即係你有個腦喺度，但其實個腦控制唔到啲嘢嘅。 係咪冇意識啊？嘛，已經係洗咗。 係啦係啦，但係就因為某啲嘅意外就導致到佢係有翻即係。冇完全隔開咗嘅， 即係洗得唔乾淨啦嗰、那個腦咧。 好似新拍嗰套就真係將佢隔開咗啊，有曬嗰啲即係落曬 safety 咧，係佢做得邊啲嘢，唔做得邊啲嘢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即係佢本身就對抗唔到嘅，但係就好似經過某啲意外之後咧，即係唔講曬個情況係點樣，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清楚，即係唔關劇唔劇透事啊，我唔記得清楚啦。但係總之係某一個劇情之後咧。佢就可以控制翻自己，即係完全控制翻嘅，可以完全唔理佢嗰啲safety 嗰啲嘢嘅。咁於是佢就可以即係正常咁樣運作啊，咁樣嘅。 哦，即係主要都係攞人個腦做呢個電腦咁樣操作嚇。 係啦，係啦，係啦。 咁其實即係日本好多都係啦，即係例如嗰啲特攝啊嗰啲。莫名超人嗰啲，你都係唔知一個男主角啱啱係改造完成咗啦個身體，但硬係個腦仲未洗腦之前，佢就走得甩嘅喎。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而嗰個神奇，我唔知係咪有冇記錯啦？佢嗰個男主角後屘佢想 upgrade 自己嘅身體，又走翻入去個惡黨個基地，又改造完啦，又諗又洗腦之前又走曬，於是我就 upgrade 咗。 點解對方咁傻？點解唔洗咗腦先 upgrade 咧？ 可能佢即係買通咗嗰個博士咧，放佢走啦。 唉，真系唔知啊！你啲感觉上就系你俾我做嗰个疯狂科学家嗰边咁，我梗系洗咗脑先啦。 梗系洗咗脑先啦，系啦。 听我讲嗰个人嚟到先要改造啦，系咪啊？ 即系真系好似洗黑啲啫，你电脑洗黑啲啫，你唔系话抌掉呢个 file 喎。你就要寫啲零落去喎，將成個面積覆蓋曬，你先至係真正洗咗個檔喎。如果唔係， 我唔係啊，再唔係，其實我洗乜啫？我直情我個腦嗱，我假設要個腦入邊先啦。咁我咪唔駁埋啲線咯，最簡單噶啦。 即係 我例如鐵甲威龍嗰個狀況啊，我係扮有個腦喺入邊啊，我實際上我冇駁線嘅，個腦喺我浮喺度嘅啫。 我係一個裝飾品嚟嘅， 裝飾品嚟嘅、就是啊。你見到我有個腦喺入面啊，得㗎，佢要用人嘅方式嚟思考啊，咁樣。其實我喺後面遙控緊咁 啊。電腦黑魔咁啊嘛，俾人擺四個腦，其實都係裝飾嚟嘅啫。 係啦，係啦，咁咪得咯，真係搞咁多嘢咁啊，撞到下又好似會通翻咁。好多人中意冇線又唔會通㗎咁樣。 係即係你講。即係你嘅開槍要有人權，唔係即係要有人個 approval， 即係都係支持嗰套動漫咩日本嗰套 Beatless 啦，話啊嗰、那個機人咧要啊，即係有咩破壞咧，就個男主角就會承擔個責任。 就係、是、總之都係咁啦，即係感覺上就係、是，唉，你好心你哋即係呢啲故事就寫得合理些少啦，點解？找個有機會反抗你的人整入去呢咁樣啫。 哇、啊、但係就係因為佢意志力強㗎嘛，佢想擁有嗰個人嘅戰鬥、意志精神啊、毅力啊嗰啲特質囉，係咪 啊，咁我寫個電腦 program 寫到佢咁咪得囉。 係咁就通常呢你用得即係改造人，可能佢係嗰時 AI 冇咁發達啊嘛。 咁、其實頭先講漏咗少少啊，呢一個機械三定律咧，其實呢一個三定律頭先就係講到 free fall 入面嗰啲，佢哋點解特別啲咧？就是、因為咧，佢哋個三定律唔係逼死咁樣去運作嘅。 哦，即係三定律，即係話你首先唔可以殺人啊，對人做傷害啦、啊， 唔可以傷害人啦、啊，係啦，咁、啊、然後跟住就係、是、其實仲有呢個唔係零定律嘅，就唔可以傷害呢一個人類呢個族群啊， 人性嚇 humanity 啊，係啦，咁然後跟住就 human 啦、啊，咁然後跟住就就死啊，成日都呢個其實好難背啊，我覺得，因為咧嗰三句嘢咧， 我覺得就咩喺唔違反第一條件之下咧，係 啦， 唔會有聽人類嘅説話啊嘛。 係啦，咁然後第三個條件就係咧要保護佢自己嘅。 但係你要唔違反第一同第二條件，即係你始終第一凌駕於第二定律，第一同第二定律凌駕於第三個定律，即係話係好似嘅，即係你要總之又唔可以傷害人，又要聽人話。 系 先至落，即系落到你自己要保护自己话。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就如果你完全跟足呢啲嚟做咧，其实系好傻嘅。 等我下就要有咗啲法律定律，根本上机械人就唔会有人权噶啦。 你可以咁讲，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要机械人有人权咧，你必须要违反，最少要违反第二条定律嘅。 即系唔一定要听人指指点点啦、啊， 系啦，冇錯啦， 唔傷害人都好啦，算啦。 係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第二條喺第三條之上啦，係第二條即係佢要保護自己，但係唔違反第二條啊嘛。即係如果周街有個人行，跟住要你自殺啦咁樣，咁機人都聽噶咯。係啊，咁但係其實呢個命令係完全冇意義噶嘛。 哦，即係好似上次講嗰套埋成 title man 嗰、那個即係女主人唔鍾意話你頭槍跳落去啦，佢真係跳咗落去囉，就整壞。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所以呢機械三定律呢唔能夠好逼死咁樣做嘅。咁但係呢例如 free fall 入面呢，佢就做咗一個方式呢就好得意嘅，點樣呢，就係佢將啲人類呢係分咗做一個權力級數嘅。 人類本身都有權力級數，有階級。 係啦，所有嗰啲 AI 咧，佢哋將啲人咧，即係一般嚟講咧，人俾嘅命令佢哋一定要聽。但係咧，佢哋分咗權力級數係咩咧？俾個例子，佢係呢間公司嘅所有物嚟噶嘛。咁啊，公司咪越高級嘅職員咧，嗰、那個所講嘅就越大嘅權力啦。咁但係如果佢唔係喺佢即係唔係火間公司嘅情況之下去做嘢咧，咁佢咪唔需要跟佢嗰個公司嗰個權力架構咯。 咁好啦，然後因為係間公司嘅財產嚟噶嘛，咁於是佢哋就一個 overall， 即係喺呢三定律之外咧，有其中一個嘅嗰啲一早就落咗嘅命令就係咩咧？你係公司財產，你要保護公司財產。 哦，你由 外邊無端白事有個人叫你自殺啊咁樣，sorry， 我係公司財產，我即係被命令唔可以自殺嘅咁樣。 哦，係因為執行緊任務啊，咁我唔可以損壞公司嘅財物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然後就即係當然，如果突然間嗰間公司最高層嗰個走出嚟講，之前即係呢一個嗰、那個任務完咗啊，你而家係壽命到啦，你即係你自殺啦。咁佢仍然要 哦，咁即係咁樣做都係為到公司好嘅。既然呢個大老細咁樣講到嘅話，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好得意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嗰啲機械人咧就因為已經好有人性咧，佢哋唔係完全跟死嗰啲條文咁樣去 follow 嗰啲三定律嘅。 咦，咁樣都得㗎，可以。 係啦，佢嗰啲叫 safeguard， 佢如果係一個人好明確咁攞個命令呢，佢哋冇辦法，佢哋要 follow 嘅。但係呢，如果佢係即係佢哋係可以有些少呢，係有自己判斷嘅。即係例如佢落個命令，如果係例如啊，即係令到我變成呢一個星球上面最有錢嘅人咁樣先啦，佢哋係可以自己去做判斷，點樣去令到佢變到最有錢嘅。 哦， 系啦，其中一个可以系例如改变嗰一个经济模式，咁佢系的而且确变咗最有钱，不过其他人系冇损失嘅。 哦，即系总之佢个电脑够聪明，可以即系喺度转嗰啲法律罅啦，或者系。 系啦，系啦，咁同埋最得意嘅就系咧，因为佢哋有类似 internet 咁样咧，就系佢个 connect 啦，咁就系佢嗰啲机械人全部可以通上个 connect 嗰度嘅。 呢啲奉旨 啊，係啦，如果佢自己諗唔到咧，佢可以上去問人啊，喂，遇到咁嘅情況喎，咁然後佢話原來嗰度上面2000万個機械人咧，全部都係好 friendly 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有一個話需要幫忙咧，咁其他全部都會幫佢。 哦，係。 係啊，咁即係你有你如果你要點樣諗到啲聰明嘅方法去，即係令到啲機械人係淨係幫你唔幫其他人類嘅話咧，你係需要贏到2000万個機械人嘅手嘅。 哦，有啲即係集體意識，即係科幻片當時都係奉旨機人咧，就會識得自動上網噶啦，呢啲 基本功能。咁但係有好得意嘅咧，佢哋啲傳統就會 spread 得好快嘅，即係例如佢哋見到嗰隻狼人嗰隻咧，個機械咧，佢哋嘅傳統係咩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有手嘅話咧，佢就張開雙手，跟住就會大嗌 doggy 咁樣，跟住就抱埋佢咁嗰啲咧。 哦， 咁所以嗰個狼咧就見到所有嗰啲機人第一次見咧，就會即刻走去抱埋佢咁樣啊，仲會當佢係狗咁樣，好搞笑嘅。 哦，係佢嘅即係習俗。係 傳統嚟㗎，係唔知好似其中一個發明咗呢樣嘢之後咧，一喺嗰個 net 度一 share 咗咧，咁嗰啲機人就全部跟呢樣嘢咗啦。 哦，即係機人嘅特別就係佢可以有個集體一個 share 分享呢個 各 方 面嘅，即係佢雖然各自有自己嘅性格。咁但係咧，佢哋亦都唔介意去做呢一個 sharing 嘅。 哦，咁這個即係機人代有好處咧，即係除非話好似新類型人咁樣發展到啊，即係全部都有呢個超能力、心靈感應啊、通靈啊，咁先至做得到啦。 係啦，啊，其實如果你講翻咩 Cross Frontier 度嗰啲咁嘅蟲嗰啲宇宙怪獸咧，佢咪有呢個 share 嘅 net 咯？ 哦，係啊。 系啦，系啦，佢就话佢啲思考系全部一个 hive mind 噶嘛，就系、是、全部跟个女王喺度做，即系、就是、一齐统一做一个大脑咁样思考噶嘛。 我就系、是、个呢、這个概念就系喺呢个《星空奇遇记》Next Generation 咧，我有个叫 Borg 啊，即系佢个 系啊，佢哋就系所有嗰啲系统一，不过好似话佢嗰个男长咧， 系啊， Captain Peter 就系、是。俾佢哋捉咗，即係變咗之後，佢都好似可以違反得到噶嘛？ 哦，啊，嗰集係好似曾經俾佢改造過，後屘變翻 係啦，係啦，但係好似就係、是、都唔係完全唔能夠違反嘅，好似都係。 哦，咁有另一種啦，即係集體意識嘅，即係好多日本啲動漫作品又話咩，最終咧人類達到咩咩保育計劃定乜嘢可以啲意識共享啊？咁樣冇曬互相理解啊，冇曬戰爭啊，咁樣係啊，真係好難。 嗱，其實嗱，互相理解呢樣嘢能唔能夠即係冇曬戰爭呢樣嘢，就我哋下次再講啊。即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嚟嘅感覺上 係係啊，係啦，就算機械好多即係本來諗住講嘅都未講到啦，例 電影點樣表現一個機械人嘅手法啊，有啲咩動靜啊，啊即係啲機械人究竟有冇即係靈魂，點樣可以有冇感情，呢啲都可以探討啊。 哇、哦！呢啲即係又係啲定義嘅問題，即係同埋頭先我所講嘅，到底幾時先係 cyborg 咧？幾時先係呢個改造人咧？ 仲有就複製和複製人喎、哦，即係啊呢兩 個人係啦，咁到底複製人，如果你唔當佢，即係你唔當佢係有人權嘅，咁係咪其實同機人一樣咧？咁樣 即係凌波麗咁樣啊，死咗一個啊，唔緊要，我有好多啊後備嘅靈嘢，又再整多個凌波麗出嚟嘅。 係啦，呢、這個好，下次再講。 好啊，好，下次再分享。 拜 拜。Bye.